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好，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2月22日星期四，农历的正月初七。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今天是春节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在这里也要祝准备上班的朋友们都能有一个好心情。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上的云将会逐渐增多，好在白天的扩散条件还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比较好，而且控制本市的大气团不太冷，最高气温也能与昨天基本持平。中午前后气温会感觉暖和一些，天气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也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空气依然干燥，应该及时补充水分，防止因缺水而造成的身体不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6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气象指数1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桥车多，北五环建亭桥以东西向东方向分别有3起事故发生，请后车要注意避让。 让春节喝酒更有范儿，一家子聚一聚喝喝酒欢度春节，是中国人过中国年的习俗。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说说中国的酒和酒文化，让这口酒喝得更有范儿。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下面哪种酒属于酱香型白酒？ A. 五粮液， B. 四川郎酒， C. 北京二锅头。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就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春节期间啊，咱们肯定是没少的一件事是喝酒，尤其是中国的这个酒文化。那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已经给您给出了，是下面哪一种白酒是酱香型的白酒呢？A 是五粮液， B 是四川郎酒， C 是北京二锅头。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盘点一组和春节有关的消息。今天是大年初七，也是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这两天北京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8度到9度之间，有利于返京出行。不过天干物燥，气象条件不太适宜燃放烟花爆竹，限放区请尽量不放或少放。市气象台专家预计本周末没有大风和降水天气，总的来看还是比较适宜安排假日出行计划的。据铁路部门预计，受到旅游、探亲、学生返校等返程客流叠加影响，北京地区昨天到达旅客为55万人。北京三大火车站增加夜间公共交通接驳线路运力，南站还开行了2条高铁快巴，方便旅客们返程出行。再来看看今天增开的铁路班次，北京西站这边2月22日到24日，北京西至武汉间加开了 G4705 次 G4707 次列车 G4705 次 北京西站0:58始发，5:49中到武汉站，即4707次北京西站1:10始发，6:02中到武汉站。在北京南站这边，2月22号到24号，3月4号至3月6号，北京南至哈尔滨西之间加开了 G4785 次列车，北京南站2:00始发，8:39中到哈尔滨西站。昨天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市民的游园热情是仍然不减。整个春节假期，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馆累计迎客达到了220万人次，比节前预计多了40万人次。市属公园丰富多彩的各类春节游园活动，成了市民们在假期休闲放松的最佳选择。今年春节假日期间，市属公园首次举行了文创联展，集中展示了市属11家公园当中最具代表性的百余种文创爆款产品，包括春节礼物、爆款产品、特色纪念品及老北京民俗文玩等游园伴手礼，成为了游客领略创意春节文化游园的新乐趣。据统计，文创联展上销售最好的当属颐和园的蹴鞠和天坛的创意胶带，此次文创联展将会一直持续到元宵节。来关注一下最近进行的火热的冬奥会方面的消息。2018年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昨晚在江陵速滑馆进行，女子团体追逐赛最终产生了冠军得主，日本队决赛以2:53.89将荷兰队半决赛创造的冬奥会纪录打破，击败对手夺冠。荷兰队和美国队分获了亚军和季军，中国队在这项比赛中击败了德国队，最终是排名第5。今天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月22号，2018年平昌冬奥会将进入第15个比赛日的争夺，全天在自由式滑雪、冰球、高山滑雪、北欧两项、冬季两项和短道速滑6个大项上共产生9枚金牌。其中在争议不断的短道速滑赛场，中国短道速滑队希望可以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五大径的500米和男子5000米接力都是突破之战。另外，龚乃莹、臧汝心、徐晓晓将联袂出战女子平行大回转的资格赛。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将于2月25号晚上举行，闭幕式最后环节将上演北京8分钟，韩国平昌将把冬奥会交接棒交给中国北京，标志着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参加这次北京8分钟文艺表演的总人数超过了200人。北京8分钟之前在主会场已经进行了一次1.5小时的合练，从效果来看，张艺谋导演非常满意，奥运主播团队看完之后也非常满意。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连日来，琼州海峡受大雾影响连续的间断性停航，时值春运返程高峰，此次停航导致大量旅客滞留。受大雾影响，海口秀英港、新海港、南港三港全部停航。按照海口港口港章等相关规定，当港口能见度小于1000米时，应禁止船舶出港。2月19号，海南省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雾橙色预警信号，琼州海峡海面内6小时内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雾。据了解，目前自驾前往海南只能通过渡轮的轮渡的方式，游客可以从湛江徐闻出发，换乘轮渡渡过琼州海峡，抵达海口港。节日期间，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大吃大喝，迎来送往，不分昼夜，醉眼惺忪，过节可是玩爽了，但是节后容易出现反复失眠、早醒等症状，有的人还伴有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等情况。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白天尽量不要喝咖啡和茶，不喝可乐、可可、巧克力等含兴奋刺激类因素的食物，睡前半小时不要吃东西，不要喝大量的水，提前1至2小时喝一小杯牛奶或者红酒，有助于睡眠和养颜。 来关注一下国外方面，首届马赛中国文化系列活动19号在开始在马赛的布兹伊纳城堡拉开帷幕。中国周由中国驻马赛总领馆和马赛市政府联合多家文化机构共同举办，是马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化主题活动。2018年是中国的戊戌狗年，狗在十二生肖中象征着友谊、忠诚和可靠。中国周的活动时间之内，法国友人能够通过照片展、电影展、演出表演和彩妆游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了解中国近几十年的变迁和发展，感受中国文化和传统民俗的魅力。两个月后，迪拜将出现第一批借用 3D 打印技术建成的别墅，预计到2030年，迪拜 25% 的建筑都将是借用 3D 打印技术建成的。迪拜市政府预测，在10到15年的时间里，先进的技术将取代传统的建筑方法。专家表示， 3D 打印技术将大大缩减施工时间，同时降低成本。日本知名建筑公司住友林也提出惊人的构想，要在东京建造全球最高的70层木质摩天大厦，建筑高度达到了350米。这个项目预定2041年能够完工，正好作为该公司庆祝成立350周年的贺礼。这栋大楼被命名为 W350， 取了木材与350周年之意，其中建材将是九成木材一成钢材，也就是说会用上大约18万立方米的木材。印度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应用超级高铁运输系统的国家，超级高铁将连接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和该邦第二大城市普纳。高铁段总长为136公里，根据开发商的计划，新路线将把孟买到普纳的旅行时间从 3.5 小时减少到15至25分钟。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首先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大年初六，《唐人街探案2》达成了单日票房4连冠，逆袭成为春节档的新冠，还一举刷新了华语电影最快破16亿的记录。持续稳定的好口碑和高上座率，让《唐探2》的排片量也一路逆袭至首位，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唐探2》在世界侦探排行的设定下，引入了10多个国家的侦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趣了。春节档的电影最强黑马《红海行动》的票房也非常强劲，许多观众在观影后化身了自来水，在各个平台发文呼吁，请给《红海行动》多一点排片。截至目前，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 8.2 亿，豆瓣评分 8.5 分，猫眼评分 9.5 分，成为春节档唯一一部稳固高分不掉的电影。春节档合家欢巨制《捉妖记2》在持续热映当中，《捉妖记》系列取自中国志怪古籍《山海经》，胡巴的原型其实就是神兽帝江。《捉妖记2》用心打造奇幻世界，呈现的不仅是电影技术的进步，更是不同时代下文化类型的传承。再来看看演出方面，中国国家话剧院今晚上演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是根据一则有关老人的新闻改编和发展而来的，这是一部适合带领爸爸妈妈、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全家一起来看的家庭音乐剧。冬奥喜剧《爱就在奥雪小镇》今晚在雷剧场上演，这是中国首部冬奥题材体验式情感喜剧。故事中的男主角前国际滑雪冠军孙亚坤受伤退役后，与妻子一起来到了张家口的崇礼奥雪小镇，在滑道上继续为全民滑雪事业服务的饱满姿态，为2022年冬奥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该剧通过多媒体和雪的亲密接触来增加都市观众的体验感，冲里傲雪小镇的傲雪风光、滑道风情、冰雪情怀、速度与激情穿插其中，既升华了故事的情感与浪漫，也让走进剧场的观众对冬奥戏剧有了不一样的感官体验。托马斯，朋友，嘉年华来了，中文版舞台剧互动版3月3号即将在北京剧院上演。托马斯，朋友，嘉年华来了，中文版舞台剧根据全球知名的英国儿童电视公司英国儿童电视动画剧托马斯 Friend 改编，美泰公司独家官方授权监制，丰富多媒体互动创意与真人表演相结合，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舞台感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是大年初七，首先呢要在这里再跟大家道一声新年好。那咱们今天就要 让春节喝酒更有范儿。一家子聚一聚，喝喝酒，欢度春节，是中国人过中国年的习俗。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说说中国的酒和酒文化，让这口酒喝得更有范儿。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下面哪种酒属于酱香型白酒？ A. 五粮液， B. 四川郎酒， C. 北京二锅头。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又给大家来这个出现了一遍啊。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就是要问问大家，我们中国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当中啊，这三个选项当中到底是哪一个？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我们的后台当中，我们会看一看大家都有哪些人能答对。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啊，跟大家说过是与酒有关的这个生活、酒的文化和酒的这个历史故事。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说是非常的热情了啊，也是很及时的给我们发来了很多与酒有关的诗词啊，冰心 DBX 就给发来了很多非常美的这个与酒有关的诗句，比如说《客中行》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也确实是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头。那么也是赶紧话不多说，来进入今天的访谈部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是大年初七，首先呢要在这里再跟大家道一声新年好。那说到过年呢，有一件事情肯定是少不了的，那就是一家子团圆聚会都要喝点酒来欢度春节。咱们中国人说过中国年啊，总是少不了这个酒的影子。那咱们今天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人的酒和酒文化，让咱们这个过年的酒啊喝得更有范儿。那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国家一级品酒师、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建峰老师，以及我们的节目的特邀文化学者梁盼老师，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 好， 各位朋友们新年好， 也跟二位说声新年好哈。那咱们大过年的啊，咱们三个今天要一起聊聊喝酒这个事儿。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家常的事儿啊，但是呢这个家常的事儿也很有历史的感觉。那首先要问的是，咱们二位过年都是不是喜欢来点小酒喝一口呢？ 就过年的话，我就觉得我们一般还是平时喝些酒的。就是其实我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些各种酒啊都喜欢，因为中国的各种白酒啊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各的特色。 嗯， 所以说呢，就是看大家，比如朋友们喜欢喝什么酒，我也能陪着喝一些，就是各种中国白酒都可以喝， 海纳百川，真的海量。这个刘秘书长，您应该是可以说是白酒的专家了。白酒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酒，对吧？那是不是老外其实他们是自己是产不出这种酒的？ 中国白酒呢，有几千年的生产历史，而且只有在中国的这个这片土地上， 按照中国的生产工艺，用中国的原材料，它才能酿制出中国的白酒。当然世界上呢还有其他的烈酒，比如说另外两个有名的烈酒，一个是苏格兰威士忌，一个是法国的白兰地，一个是原料不同，第二呢生产工艺不同，当然最后结果呢酒也不同。所以说中国白酒呢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是有很鲜明的特点的。原料就是粮食 啊， 咱们叫纯粮固态发酵。传统的生产工艺呢就是咱们拿只拿粮食，在这个窖池里或者在这个晾藏上，就是呢进行这个发酵。发酵之后呢再蒸馏出酒 啊， 不添加任何其他的物质，就是咱们也不用那个加点什么香精香料，也不用靠着装到什么橡木桶里啊，借橡木桶的香味，咱们的自己酒酿出来以后呢就自带各种香味了，有很多香型，什么酱香啊、浓香啊、清香啊，各有特点。 梁盼先生呢一直是研究中国各种的古典文化哈，那酒应该也是我们这个历史典籍当中各种小说演绎里面最少不了的一个道具了。那说到喝酒，您最服哪一位呢？ 首先是要服宋太祖赵匡胤。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杯酒释兵权， 对， 是吧？ 对， 因为北宋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啊。宋代的建立，赵匡胤建立这个宋代，是因为他是一个禁军的高级将领。所谓禁军是什么呢？禁军就是中央军当时的。在这个赵匡胤之前的话呢，北宋之前呢是五代十国，是大分裂时代。像这种禁军呢、造反呢、这种把皇帝拉下马自己做皇帝的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呢，北宋建立之后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赵匡胤的话呢，就想着我能够一下子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把那个后周的柴氏家族给干掉了，后来的人会不会也效仿我呢？ 对呀、 是吧？所以呢，有一天呢，他就把这个原来也是禁军的一帮人，现在当然有的是还在禁军里面担任将领，有的呢已经在别的地方干一些更大的事情去了，都召集起来啊，包括这个赵普啊，他们那些人都来了啊。这个赵匡胤呢就看了这些以前的这些兄弟伙伴们一眼，说我这段时间呢我总是睡不安稳，而且呢也经常饮酒，那么呢今天呢趁这个机会呢我们聚一聚呢，大家也跟我来喝一喝。既然皇帝说要喝酒嘛， 对 啊，大家就跟着喝，喝得非常高兴。 对啊， 非常高兴。但是喝到大家迷迷糊糊的时候呢，赵匡胤呢就开始抛出他的主要话题了，说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睡不好啊？这段时间，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们看，我当皇帝是你们把黄袍加身加在我身上让我当皇帝的， 对呀、 但是有一天要是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呢？所以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你们这些人呢，就不要在禁军里面干了，也不要在中央这个军队里面担任高级将领了，都到地方去，给大家极高的待遇啊，这个良田呐、美女啊，应有尽有。这样一说的话呢，大家都明白了。就说行吧，那既然你开了这个口，皇帝开了口，你不干也得干了，是吧？ 对， 不干就得杀头了。行，太祖的话呢，就用这个杯酒释兵权，哈，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防止了别人再效仿他建立新的王朝。 这是酒的很大作用啊！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梁盼老师特别有这个独特的角度啊。怎么说这个最服喝酒的这个历史上的人物啊，他没有说喝的最多的那个，而是把这个酒喝的最高级的这个 最有效率的， 是、 这解决了多大的问题啊？ 可以睡好觉了， 解决了用这个酒解决了一个王朝的这个安稳问题。 对 啊，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哈、历史上的真实的这个皇帝赵匡胤，那有没有这个在文艺小说里这样被塑造出来的一个他喝了酒以后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人物呢？ 要说是《水浒传》里面的人物，其实《水浒传》里面的大部分人物都喝酒喝得很厉害。 对。 但是呢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武松。 对， 他有两次，一次是打虎，还有一次打蒋门神，是不是？ 对， 这两次他都是喝得烂醉如泥啊。我们看那个水浒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施耐庵他对于武松的这种酒量以及他在酒后所施展他的武功才华的这种描写淋漓尽致。譬如说这个景阳冈三碗不过岗， 对， 是吧？人家说得很清楚，喝了三碗您就倒了。武松喝了多少呢？他喝了18碗，他不仅没有倒， 他还能走，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邀请二位老师来说一下中国的这个白酒的文化和收藏啊。那刘秘书长以前曾经专门给大家普及过老酒收藏的知识 啊， 大家 介绍过， 对，很多人听众朋友还有印象。那咱们今天啊，就先不说收藏的事，而说说咱们百姓餐桌上啊每天都能喝的那些酒。那刚才第一道题说到的是酱香型，这也是咱们这个中国白酒里面一个典型的类型了。 对对。 啊，那首先酱香型的典范应该就是茅台酒了。 是的 啊， 茅台酒不光是在中国有名，也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是中国白酒的一个代表。它本身是酱香型的，以小麦作曲高粱酿酒，一年一个生产周期，纯粮酿造，然后要酒蒸八酿，然后七次取酒，生产出酒以后呢还不马上销售，在酒库里还要继续存着，装到这个陶瓷缸里储存呢，满三年以上再进行勾兑。一共一瓶酒要出厂的话，至少要五年以上时间才能出厂，所以说是生产周期很长，但是酒的品质也很高，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款中国的白酒， 确实可以说是慢工出细活了。 对呀、啊， 那咱们这个做了节目预告之后，很多朋友在微信这个平台上也跟我们说啊，就说现在茅台酒现在涨价了啊，涨得好高啊，都不敢买了。咱们市面上也有很多这个带着茅台字样的酒啊。那今天刘秘书长也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如何鉴别真伪，哪个才是最正宗的茅台呢？ 说到茅台酒的价格问题啊，首先呢，茅台酒啊，从2012年开始啊，就是2012年出厂价呢，就是819一瓶，一直持续了五年时间没有涨价。2017年呢，还是819一瓶。 嗯， 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实际上这个五年时间啊，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存在的，对不对？18年的元旦1月1号呢，茅台酒厂呢上调了这个出厂价，五年的时间呢，第一次上调，这个出厂价到969。 嗯， 那么在市场的这个指导价呢，零售的指导价呢，原来是1299，现在到了1499，虽然可能是涨一些了，但是在整个五年时间来看呢，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涨幅，略有上涨吧，10%几的这个空间。再一个呢，茅台酒的话呢，确实上呢，就是它的产量呢相对比较少，而且呢，如何买到真茅台酒呢，确实是很多朋友，包括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关心的问题。 对， 那么呢，就是在哪里买呢？首先，在茅台的专卖店或者茅台的经销商这里买的话呢，肯定是会是真的茅台酒的。再一个呢，就要选择一些规模大的有品牌的公司，这样的话呢也是有老的或者新的真的茅台酒的。再一个的话呢，茅台酒的话呢，选择什么呢？看它瓶子上这个酒的名字哈，一定要贵州茅台酒这五个字 啊， 有这五个字，至少呢，这是真茅台酒的第一个标准。比如有上面写的就是什么花开富贵啊，什么或者是什么茅香酒啊，类似的，不是茅台贵州茅台酒这五个字，首先这就可以排除了，它就是打擦边球的， 对， 挂着茅台的这个靠茅台的沾着茅台的光嘛， 蹭个热度， 对，蹭个热度，对对对， 这个挺坏的哈，有时候， 对，这个你会误会，这个咱们自己一眼能看到的就排除掉了。再一个呢，你要是贵州茅台酒都是这五个字的情况下呢，那就是在可靠的渠道里买，这样比较放心，大的渠道，安全的渠道。 对，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啊，大家也是要好好做做笔记了。 然后再加一句 就是再一个也得看看价格，官方指导价是1499，但是有时候呢，他们像是一个段子或者个笑话吧，就是说买茅台酒加一赔三，800一瓶，你看现在价格真便宜吧？后来他说呢，一发过来以后呢，这个人家还是很实在在的，真的给你来四瓶，假一赔三，800。 好，这一招真好。 对， 也算是言而有信了。 言而有信嘛，但是就是不靠谱嘛，就是价格一看， 对， 比出厂价还低了，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不太靠谱了。 是啊，这肯定也不可能是好酒了。 对，人家假一赔三， 对， 直接给四瓶。 啊，对， 好， 是吧？ 好， 那咱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当中来啊，就是说啊，咱们茅台之所以被誉为国酒呢，不仅是因为酿造历史很悠久啊，很这个辉煌，还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国家上的政治、外交、经济生活当中啊，它茅台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说咱们茅台酒在中国政治、外交上的作用呢？ 这个茅台酒啊，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呢，其实做了很多贡献的。比较有名的例子呢，其实咱们可以举两个吧。一个是1954年的日日晚会议，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啊，国际上很多国家，尤其西方一些西方国家呢，孤立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咱们在国际上呢，第一没有地位，第二没有话语权，第三呢朋友也少，怎么办呢？在开日内瓦会议的时候呢，周总理呢就说带上中国的两个名片，来那个让国外这些朋友、这些国家呢来了解中国，一个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一个电影，再一个呢就是贵州的茅台酒，哎，接触中国的文化，看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吗？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再一个呢，通过贵州茅台酒了解中国的历史和饮食文化。茅台酒很香，和咱们那个国外以前已有的那个什么威士忌啊、白兰地啊，不是一个味道。在这个世界上呢，一下子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外交人员呢，好多外交官员说：“哎呦，没尝过呀，咱们先尝一尝。”尝了酒以后呢，你总不能你光喝了酒就走啊。大家再交流交流，谈一谈，就是在借这个机会呢，使大家能够有机会沟通，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就咱们的外交人员呢，就可以把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咱们的这些想法和我们的观点介绍给大家。一看呢。不是像外面宣传那样啊，对中国呢了解越来越多了， 对，消除了很多的误解， 对，增进了了解，就是一个做了一个桥梁和媒介的作用。 确实还是作为一个打开聊天渠道的一个工具。 对，你其实属于接触嘛，是和人接触的话，你总有一个媒介嘛，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72年中美建交，尼克松总统访华，首先在这个中国呢，周总理呢也是招待那个尼克松呢，用的是茅台酒。然后总理呢，在这个酒桌上呢，给他演示了一下，就是因为中茅台酒度数比较高吧。 对。 那时候可能大约应该是54度吧。倒个小酒杯里，拿火柴一点，呼，这茅台酒呢可以燃烧着了。美国总统一看，哟，这个很神奇啊，这茅台酒还可以燃烧啊。回国的时候呢，他回美国的时候呢，周总理送他两瓶。他回家以后，他觉得这个很神奇，他要演示一下，他就找了一个碗，倒了那半碗茅台酒，拿火柴一点，呼，也能着。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他没有考虑到啊，在中国总理演示的时候拿个小酒盅，那个酒啊很少，这个燃烧起来呢威力不大。他回了白宫以后，他拿个大碗，倒了半碗酒以后一燃烧，火灭不了了，他就往后手忙脚乱的，最后这碗嘣炸裂了，然后桌子也燃烧了，说赶紧。灭火救火，这样的话呢，差点把白宫给烧一烧， 确实是够有威力的。 对对对、 那咱们刚才也说了茅台的很多有趣的外交故事了。那梁盼先生，您应该也是很了解咱们历史上的啊，在这些这个古代的古典文化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用酒来作为政治、外交、经济的这个工具和手段的故事吧？ 是，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当然，《三国演义》的话呢，它属于是。历史《三国志》也是改编而来的。那么呢，有一则故事是《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里面都是非常详细的记载过，就是刘备与这个曹操的这个煮酒论英雄。 煮酒论英雄，对对对对， 这一段大概是整个三国他奠定三国之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通过这两个人呢，就已经交代清楚是什么样的，就是。按照《三国演义》来讲的话呢，那个时候发生的是20回左右。那个时候的话呢，曹操已经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因为曹操本身家世也非常不错，是吧？他的父主给他创造了很好的一个基础，他自己能力也很强，是政治明星。 嗯。 那么呢，刘备当时呢，咱们说个实话，还处于小屌丝的状态啊。虽然说有一个好的名声。好的一个非常仁义的那个名声在外，然后还打着一个是所谓的汉献帝的这个亲戚是吧，汉室之后是吧， 对， 也能够说是有那么一点影响，但是他跟曹操相比呢差距太大了， 实力不够哈， 实力严重不够，但是呢曹操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爱才， 对， 曹操就认为刘备 人才 是人才，将来必定要成就大事业的人。所以呢，曹操就把刘备纳入自己的帐下了。 明白。 刘备当时呢也无路可走，也想找一个靠山。 明白。 自己在势力不强大的时候，当然也想先找个靠山。 对。 但是刘备在曹操手下的时候，刘备很聪明，他怕曹操看出他很厉害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他干嘛呢？找了一片菜园子种地。 明白明白。 天天就种地。 曹操是何等聪明的英雄啊，他哪看不出来刘备玩的这些手段呢？所以呢，他就专门找了一个机会，一个天气马上要下雨的那么一个时间啊。这个煮酒论英雄呢，还有一个说法叫青梅煮酒，就是旁边还摆了一盘青梅。 嗯， 当然很多人说是煮青梅，没有啊，青梅煮酒那个时候还不至于说煮青梅喝酒， 也不是在酒里煮青梅， 就是黄酒，当时喝的就是黄酒， 黄酒， 黄酒，然后他们就煮着黄酒，温黄酒， 啊、对对， 温黄酒喝了，大家很高兴的时候也是，啊，曹操就开始发问了，说问刘备，你觉得我们这个当下这个谁是英雄啊？纵观我们现在后这个汉末东汉末期这么一个大战乱时代，你说谁最够被称之为英雄？ 对呀、啊。 好，刘备一听这个话呢，他知道曹操是在试探他， 对， 因为你说的话将被曹操要分析的，你说什么话曹操就要做什么分析的， 有目的的、 啊、所以刘备就说我不太清楚，刘备就回避这个问题， 想装糊涂 啊，装糊涂回避这个问题。然后曹操呢不依不饶，曹操说：“你的想法，你现在这个种地这个事情呢、啊，其实我都看得很清楚。你不回答我这个问题，那么我回答：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而已。就是全天下，就是汉末那个大乱世。”这个英雄也就你刘使君与我曹操两个人而已。 哇，这个 那么 看得很高啊。 对，看得很高。当曹操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刘备的筷子都吓得掉在地上了， 吓死了， 吓死了。因为曹操说这样的话，那就是告诉刘备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死心塌地的辅佐我打天下，我把你当人才，你辅佐我。 明白。 第二条，我现在就干掉你。 嗯， 对，嗯，很危险， 很危险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煮酒论英雄之前，《三国演义》所谓的三国还完全没有一个影子呢，那还是东汉末期的那个大乱世时代，还没有影子，军阀混战的时候。 对对对。 那么，当刘备与曹操煮酒论英雄之后，曹操说出这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而已这句话之后，三国演义的苗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对， 那就是刘备迟早要跟曹操决一雌雄。 嗯， 所以这个酒席是一个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我们不说小说，是在三国志上面，在三国志的那段历史上面，三国史上重要的一个喝酒的阶段。 嗯，也喝酒有关系。这种重大问题啊，重大问题都是在酒席上说出来的。 尤其是你看，都是这个，无论是杯酒释兵权哈、啊， 还 是煮酒论英雄，都是得先喝点儿。 对， 把这个酒喝到位了，然后咱们开始聊这个正事儿。 不是刘秘书长，您发现没有？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他们都要杯酒释兵权也好，这个 煮酒论英雄也好， 他为什么就是要喝酒呢？其实，政治人物他往往。他知道他说的这个话分量都是很重的， 对。 但是你把话说分量这么重之后，万一没有退还的余地怎么办呢？ 对对对， 是不是？喝了酒之后他是可以退，我可以事后说哦，这是酒话， 对， 是不是？ 嗯， 对。 政治人物都可以这样来一句， 对。 中国人对于你说的酒话，大家都知道，酒后是可以有一定的原谅的， 对， 是吧？ 可进可退， 哎、嗯，就是这样的， 是、嗯，也是一个很有说话艺术的一个时刻， 哎， 啊， 嗯，就是我们要说一说这个雄黄酒， 嗯， 很多人都乍一听把这个雄黄酒练成是这个硫磺酒，我上次听有人说是硫、哦，这个，而且雄黄呢，它是矿物质。这种物质的话呢，它还真的是你用起来要小心。为什么我对这个雄黄酒印象这么深刻？第一是我们《白蛇传》的影响非常大。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看《白蛇传》，一个印象就是白素贞你那么厉害，你修行一千多年，那为什么就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雄黄酒就把你现原形了呢？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酒它是有药用价值的，是不是？ 对，酒为百药之长嘛。 对。 对，再一个例子就是我小时候。在湖北老家的江汉平原的夏天的时候， 嗯， 我的外祖母，我姥姥，她 他就每年都会准备那个，然后干什么呢？南方的蚊虫比北方更厉害， 对啊， 一定就是这么大一块 毒啊， 啊，抹在身上 啊，驱蚊， 驱蚊，然后防蚊， 防蚊， 还可以治那个被蚊虫叮咬的那个大疤块，所以这个效果比那个花露水和风油精有时候都显著。 明白了，还是纯天然的， 对，酒的各种作用啊，也真的是一个是对症下药了啊，一个呢是防蚊驱虫了， 对，还可以驱虫辟邪，它作用很多的。 是 你有这个小孩身上可能擦了这个雄黄酒以后呢，那蛇呀这些动物啊，闻着味道不喜欢，它就远远避开了。 哎，对， 也保一个保个安全，保个平安了， 是，也是一个吉祥的寓意了。 当年这个屈原呢，在那个汨罗江投江自杀了嘛？ 对， 我们百姓呢就纪念他呢，就把一些肉啊、一些饭啦、啊，都直接丢到那个汨罗江里面。 还有粽子呀， 哎，粽子对，也丢到那里面，怕 鱼香吃了。 被那些水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吃掉， 对，怎么办呢？ 那就倒一些雄黄酒，防这些鱼、防虾、防甚至防水里面那些龙，因为我们中国人古代总相信水里面有龙， 对，龙在水里面， 龙在水里面怕龙给吃了， 对， 龙大蛇嘛， 对，龙是大蛇， 对，对呀， 哎，所以呢，就端午节喝雄黄酒的这个习俗呢就被保留下来， 哦，这么传承下来，这么传承下来了， 哎，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很有意思。那咱们这个过年期间，咱们大家喝完了这个新春的酒之后啊，再过几个月，咱们还可以别忘了在端午节的时候喝点这个雄黄酒。那刚才也是聊了酒的各种这个神奇的作用啊，那我们也是再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道题， 让春节喝酒更有范儿。一家子聚一聚喝喝酒欢度春节是中国人过中国年的习俗，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说说中国的酒和酒文化，让这口酒喝得更有范儿。来看第二道题，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酿酒始祖是哪位呢？ A. 杜康， B. 神农， C. 大禹。 咱们中国酿酒的始祖到底是哪位呢？那我们刚才说过了酱香型的茅台，那么还有清香型等等各种类型哈。那刘秘书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其他的类型。 中国白酒有三个大的典型香型啊，一个酱香，一个浓香，一个清香，就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的代表呢是茅台酒，除了茅台酒呢，还有咱们四川的郎酒。还有五零酒，其实内蒙的这个塞外茅台是宁城老窖，这也是酱香型酒、也是很有名的。浓香型的就特别多了，五粮液呀、国窖1573呀、水晶坊啊、洋河、古井贡。清香型呢相对也比较多，一个是你说比较有名的，一个是咱们这个山西的汾酒，再一个是北京二锅头，这都是清香型酒的比较典型的代表。实际是从香型分吧，就是说从香味上区分的。酱香型的主要的特点是它带着一个这个酱的香味儿，叫酱香酱香嘛，这是它的特点。清香型呢，它香味呢相对要淡雅一些，比较清香 啊。 而浓香呢，就是香味浓郁、浓厚一些，就是从大的来区分。清香型的代表呢，就是二锅头，还有这个汾酒，也是相对来说用这个缸发酵、低缸发酵，往发酵以后呢，比较干净、比较净爽。香味淡雅一些，清新一些，清新。 对。那刚才也说到这个二锅头哈，二锅头是咱们北京人最喜欢的情有独钟的酒类了。 对 啊，我呢是家乡是内蒙古的，我在内蒙的家乡里经常能看到人们喝的是草原白。蒙古王，你看都是很带有这个地域特色的，度数都是非常高的。梁盼老师是南方人， 湖北酒这些年浙江大区还可以， 黄鹤楼酒、 黄鹤楼、白云边、 白云边，这都是湖北比较有特色的酒。 湖北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啊，他不像这个北方人那么样的劝，他很容易发脾气，这是湖北人的一个特点。 这也厉害呀、 本来是喜气洋洋的一个饭桌一个酒席，很多时候这么多年我都碰到不少了，不欢而散的太多了。那北方来说，多劝几次对方也喝了也就罢了，那个我们湖北佬的脾气比较急躁，他劝一个两回开始你不喝他就要发飙了， 没多少机会 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机会让你去推脱，这么多年呢太屡见不鲜了，我都怕了。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喝酒，但是一碰到这个情况我就赶紧双方都劝了好多人了。哎呦 啊，确实喝酒啊也是一个非常带有雄性色彩的一个事情。我还是又想到家乡的这个酒了哈、家乡有一种酒啊，特别的名字就特别的可怕，叫闷倒驴。 这个 闷倒驴 确实名字很响亮的。 就是这个酒喝了 别管是什么类型的动物啊，都得倒啊。那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酒文化，比如说，如果说二位有机会去草原去玩的话，一般来说，当地的这个比较淳朴的牧民啊，他们当时正好是有这个节日啊，或者说当时正好是这个在跑马的话，到了他们的家里都会是拿一条这个招待客人的哈达来给你斟一碗酒， 对 啊，下了车呢也是啊，你别说话啊，你要是不把这碗酒喝了，没人跟你说话。啊，就是举着哈达看着你，啊，你要是不喝，你推脱就看着你，啊，是一种无言的相劝。那 先喝了这一碗酒再说。 对，其实各地喝酒肯定是都有自己的习惯跟风俗。 哎呦，山东啊，孔孟之乡，酒文化也很发达。在山东喝酒的话呢，很有讲究的，一桌坐下来后呢，主陪副陪，主宾副宾，谁坐哪个位置，谁先敬酒，谁后面跟着，都是有一整套的程序的， 得按套路出牌。 对对对，比如主位，主人先提三杯，然后副陪再提，然后还要再敬酒。敬一圈以后呢，反正再回敬。这样的话呢，虽然杯子有点小，架不住这次数多。再一个呢，像北京的话呢，就是习惯的话，一般是一桌人哈，先喝三杯酒一起喝。喝完以后呢，后面就是你不喝酒当然没关系，咱北方一般不是不硬劝啊，不喝就不喝了。其实酒都是好东西，喝完三杯之后，后面就随意了。你要是酒量大的呢，你愿意都喝呢，你就敬一圈叫打圈，你一般按照一定顺序。你要酒量不大的话呢，就试一下也可以。 有酒的地方肯定就有江湖和故事啊，都是非常有特点的。那刚才也是又聊一聊各种这个类型的白酒啊，聊出来的各种这个神奇的有趣的故事。那我们也是再看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带来了怎样的精彩内容。 从4000多年前开始，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跟税收紧密相关。每个人从小都会学到一句话，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国税收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有哪些重要的文物记录了税务背后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一起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去了解税务历史。 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

好的，那刚才第二道题的谜底终于揭晓了，当然是杜康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第三道题啊，在西游记里提到的素酒和荤酒都是什么意思呢？尤其是您知道这里面提到的素酒是什么意思吗？ A 是蔬菜酿的酒， B 是和尚也可以喝的酒， C 是粗粮酿的酒，没有经过蒸馏的这道工艺。如果您现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那咱们今天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人的酒和酒文化。那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国家一级品酒师，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建峰老师，以及我们的节目的特邀文化学者梁盼老师，欢迎二位。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跟着这个两位老师继续来了解咱们中国酒的历史和文化。之前我们也说了，酿酒的始祖，中国人酿的酒可以追溯到远古了啊，杜康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宝贵的这个财富和礼物，但那个时候的酒是不是和现在很不一样呢？ 其实从西周的时候，咱们中国出土很多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啊，在过去主要作用什么，就是装酒的，各种酒器是敬献神的。酒最早的时候呢，生产以后呢，生产出来呢，因为它产量很少，是献给神的。我后来生产力的提高，粮食多了才能更多的酿酒，要不然粮食少的时候呢，先得给人吃，对不对？ 对。 然后再生产酒以后呢，是药用的，酒为百药之长嘛，它是可以做药材。 嗯， 再往后才其实是达官贵人呀，在这老百姓啊，在逐步才能接触到的。最早酿的酒呢是低度的，就是米酒。什么时候才是有高度酒呢？到元朝才开始。就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有记载嘛，烧酒非古法，自元始之。 嗯， 那距今呢大约也就有个600多年的历史嘛。这个呢咱们中国呢又有实物可佐证。在成都啊，有个水井坊博物馆，有这个过去的老窖池， 嗯， 可以追溯到元代，就是这属于一个活化石，它现在还能在生产， 嗯， 不间断生产600年，就从元朝开始，元、明、清。那么在之前的话呢，低度酒了，因为它没有蒸馏这一步，就缺少天锅蒸馏这一步。酿出低度酒以后呢，再蒸馏才成了这个咱们现在高度酒。再一个呢，原材料，咱们喝的这米酒啊，大部分是以米、糯米啊、大米啊来为原料酿制的，它呢比较甜。 对， 像江浙一带啊，这个米酒很多呀， 嗯， 很多花雕，那都是这个黄酒，那都是中国传统的这个酿制方法吧，也是很有名的酒。但它呢，主体上呢是比较低度的、甜的。白酒的话呢，后面呢以各种粮食了，主要是高粱、小麦，后面有玉米啊、什么豌豆啊都加进去了嘛，这是不同的粮食酿的。那原材料呢也是有些区别的， 嗯啊，那咱们这个古代的小说里啊，肯定也是有各种酒的这个类型的存在啊。咱们刚才也说过，这个武松啊喝了18碗，人家说3碗就得倒，他喝18碗。咱们看来啊，咱们要是拿碗喝酒的话，喝18碗，喝白酒喝18碗，那有点可怕了。尤其是古代的海碗啊，都挺大的。 他那个喝的酒啊，因为像在宋朝嘛哈，他喝的那时候呢还是低度酒呢， 嗯， 低度酒就是现在的米酒。度数低，喝这个18碗呢，我觉得还能理解。如果咱们喝咱现在的这个高度酒啊，50多度的，别管是这个二锅头还是茅台还是闷倒梨，再喝18大碗，我估计也受不了。 他不仅虎打不了了，虫都捏不死了。 对，那就 不说打大虫了，捏小虫， 小虫都捏不了了。 哎、 对， 是 啊。那咱们这个梁先生应该也能很有、有很多的了解，就是除了武松以外，咱们还有很多这个。当时啊，在这个喝酒的这个文化当中，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这样的人物吧，有没有典型的？ 刚才说到这个武松的这个行为，实际上呢，北宋时期哈，他的那个碗啊，所谓的碗，它也是小碗，不像我们这现在大海碗，它是那种这么大，就是底很浅的那种。 啊、 我们现在还在用的那种。那种很粗糙的那个陶做的， 明白了，陶碗， 陶碗， 那个大约一个碗能有多少？ 大约也就装个2-3两的那个酒类 啊，150毫升， 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 那么呢，18碗，而且是低度酒，我们算了一下，它那个度数相当于现在的啤酒的度数， 差不多吧，比啤酒可能略高一点， 略高一点 点， 像 米酒嘛。 啊，我们算了一下，他喝了18碗那样的那个碗做的那个酒的话，最终大概相当于是喝了只是1斤多的白酒而已。嗯， 就按理说1斤多不算太多了。 是啊， 是。其实那个现在很多人喝个1斤多能喝得下。 对呀，对呀。而且那个时候的酒，我们刚才那个刘秘书长也讲到，那个时候的酒呢，他就没有经过这个蒸馏这个过程， 对，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古代的这个小说，他经常用到一个词，跟我塞一杯酒。 对， 它不是倒，它塞一杯。为什么要塞呀、啊？因为那个酒里面很浑浊，还有个大颗粒的还在酒里面呢。 啊、 你塞的话是把那个大颗粒把它给去掉， 把那米粒儿、 啊，米粒给去掉， 好， 小一点的颗粒那就算了，那能忍受。 对、 啊，所以他用塞这个动词，塞一杯酒跟我， 有道理，有道理。 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蒸馏酒之前和蒸馏酒之后，中国人喝酒的这个习俗啊，要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 对， 而且刚才刘秘书长也讲到说，元代之后我们才喝这个蒸馏酒，但是关于是不是元代的这个学界也有很大的这个争论。 对， 刘秘书长， 查历史，包查实物。 对 对， 有的人认为说唐代末期就有了，是不是啊？ 嗯这其实可以，中国的酒啊，因为它是产地很多。 嗯， 你看陕西、山西、四川、贵州，在江南、江浙，对不对？都有。那么呢，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酒，需要呢，就是，但是在过去呢，咱们因为记载啊，并不是很详细， 对， 这边历史文物啊、文献记载的不是很详细，所以我们现在后人呢，只能是推断。 对， 推断以后呢，可以说，比如说，咱们不否认它唐代有没有，但是呢，需要有些实物例证来举证。 对， 对，现在就是现在实物例证能举证到的，元明清三代不间断生产的那个水晶坊嘛，原来是成都大区嘛，它这块呢是有实物例证的，元朝的这个天锅呀和这个作坊都在。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推断到呢，元朝已经可以蒸馏了。有人说，哎呦，唐朝也有，那没关系，咱们不着急嘛，继续考古发掘，没准在哪天发现了，哟，这有个遗址哈，是唐朝就开始蒸馏酒了，那我们可以再说。考古一大发现，往后这个白酒蒸馏的历史往前又推了，往前又提了几百年，提了上千年，那需要有这个实物来举证，或者是某一段文字历史书的文字里能有介绍也可以。 这就是考古界的朋友们等待他们的发掘了。 那么就着这个问题，我们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当代人呢、啊，如果是你写古代的这个事情，写历史小说，或者我们就说写武侠小说， 对， 你在写这些人物喝酒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古龙，是吧？ 对， 这是个酒鬼啊， 对， 是不是啊？他是喝酒喝死的，最后 是吧？ 啊，喝酒， 这个一定要说一下，适量饮酒啊是有益健康的，适量喝酒有益健康，咱们那个别过量，过量你喝多了以后呢，你什么东西喝多了都不行吧？你说所有的事情都过犹不及嘛，是不是？你适量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呢，在这个古龙的笔下呢，他的人物，他的武侠小说的人物当中啊，有大量的非常能喝酒的人。楚留香，这个陆小凤， 对 啊，这个李寻欢， 对 啊，阿飞，这些人全都是酒量极其大。当然，这些人跟一个人比起来又不行了。楚留香传奇当中的胡铁花，这个胡铁花在楚留香传奇中有一部叫《大沙漠》当中啊，这个通过楚留香跟胡铁花之间的对话，我们得知了一个细节，说这个胡铁花有一次喝酒啊，喝多了，然后呢，楚留香呢，就为了戏弄他，把他放在那个酒缸里面，放了三天三夜，泡在酒缸里泡了三天三夜。您可以想一想，他古龙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了这个人酒量有多大，是不是啊？秘书长，你说到那个，就是说以前是那种低度酒，你可以泡在里面，是不是啊？ 对。 所以古龙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们今天人看来说不可思议。 对，怎么可能 说泡在那五六十度的那么高度酒里面泡个三天？ 高度泡受不了， 那受不了的。 是。 但是你古龙写的是很早的时期， 对， 可能度数还比啤酒低都可能， 有可能， 是不是啊？ 没错。 对呀、啊， 对。 所以你能泡在里面，也就相当于是洗一个酒精澡而已。 是。红酒浴， 对呀、啊， 对是。 你可以泡啊，是不是啊？ 对。 那你现在你试试， 对， 个五六十度的酒，你泡三天试试， 酒精中毒了。 不光酒精中毒，他给你他酒啊能提取有机物啊，你看咱们好多酒也百药之长嘛，有些药酒就是什么呢？把药材用酒来高度酒来泡，他把你这些药材的有效成分提出来了，你人要在里面泡以后，他也能提出来， 也能吸出来， 对， 你就把你的精气神都给吸没了， 很可怕的，这个东西不能泡，就是。 对，我不敢想。其实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就是他们为何不满足于当时的酒，想要研究出这种带有蒸馏方式的酒呢？ 刚才这个梁老师说的嘛，筛出来。那酒里头嘛，你想 麻烦了、啊。 对，你看一锅酒，那酿好酒以后，下面还有这个酒糟，还有这个米粒儿。你喝酒的时候呢， 不痛快。 对啊，你 还拿个网格， 还要拿网格给筛一筛。再一个呢，度数低啊，你喝下来以后呢，它效果呀还没体现出来。 是。 如果 没有高度酒，大家都喝低度酒也可以。一旦有了高度酒以后呢，因为高度酒它经过蒸馏这一步以后呢，它会把很多的有机物又提取到这个酒里面了，而且呢浓度啊会高。比方说什么呢，你看说这个酒啊，咱们说起来白酒多说两句啊，白酒里面呢53%，53%多吧，53%是酒精，剩下的是水，这水多少呢，不是47%，是45%，加起来98%，还有2%。这些营养物，这些里面物质是什么呢，是各种各样其他的营养物质，什么醛酸醇酯，而这些物质呢往往都是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呢它不是溶解于水的，而是溶解于这个酒精的 啊， 溶解乙醇的。那么这个酒的度数高了，酒精的含量高了，它才能在同样的这个体积的这个酒里面溶解更多的有机物，而这些有机物呢很多是对人体有益的物质。这个呢我就主要说了，有好多药材里的成分在里面，还有好多水果的香气组成部分在里面，好多粮食的香气组成部分在里面。为什么说中国白酒好呢，纯粮食酿的呀，就是酒为粮食精，这不是白说的。粮食发酵以后呢，把它从固体分解成各种各样的大小不等的分子量的物质，这些物质在蒸馏的时候进到酒里。那么度数高的有，你要度数低了以后呢少，营养物质少。 对， 是， 对， 确实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啊，人们也是在有更好的追求。 到元朝以后不有高度酒了吗，那大家一发现高度酒好喝呀，日常买酒的时候呢，那时候坛子里啊拿一个勺的一滴溜，然后呢估一壶酒，高度酒。不良商家呢说这个要把里掺点水降下度数，这不就是你同样体积的不就是减多了吗， 对， 那就属于这个不良商家了。那时候再人说你这掺假了不行的。那酒的话呢有高度以后呢大家还是很认高度的。只不过现在呢说的通过科学研究啊发现呢，酒在这个中国白酒啊在50多度保存的时候呢，它的保存时间长比较稳定。那么现在中国主体的白酒的这个度数呢都是在52度、53度左右。当然也不排除些度数很高的60多度、70度的也有。 那确实，咱们说到喝酒，还有一个话题咱们一直没谈到啊，说这个喝酒的工具，咱们中国人的酒具实在是太多了。 对 啊，就从古至今见过用各种方式去喝酒的啊，有小有大啊，有多有少。那尊应该是最尊贵和典型的一种，对吗？ 尊，倒还不是当时非常象征性的一个东西。最象征性的东西是爵， 哦， 我们现在都叫爵位，是不是？一个什么爵位是吧？公侯伯子男，这个爵字，起初它就是一个酒具，这个爵它放在甲骨文里面，它就是一个酒具的一个状况，一个样子，就像我们今天看的那个三角杯，就是那个。我们现在还有仿古卖的那个什么，去哪个地方旅游去卖的那个鬼东西， 有象形文字似的， 对对对。那个青铜做的那个叫爵，那个爵是青铜器时代在西周早期开始就已经非常固定的作为贵族来进行饮酒的酒具，而且他你是什么样的级别，那么这个爵就做成什么样子。从周天子到诸侯到次大到这个卿大夫到这个普通人，他这个爵的样子都不太一样，都不太一样，是这样的 啊。 就还有，就譬如说酒这个字道，为什么说我们古代人对这个酒具特别在意呢？就说这个酒字，酒的这个右半部分是个酉，是吧？ 对， 这个酉，时辰的那个酉字， 对， 是吧？五味生酉的酉， 酉， 酉， 对， 那个酉字其实就是一个酒坛子， 对， 甲骨文就是个画的一个坛子，一个很尖的那么一个坛子，左边再加几滴水。就演变成为酒这个字了 啊！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武侠小说呀，其实我也挺喜欢看的。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一个《笑傲江湖》，令狐冲是主角嘛，他曾经这个受伤了，后来有一个黄河老祖啊给他送酒，各种名酒，但是呢不同的杯子，什么有犀角杯啊，什么玉杯子啊、瓷杯子啊、葡萄美酒、夜光杯啊。每种酒对应一种杯子，那是很讲究的。但借这个机会也可以说呢，中国这个酒器啊，很多种的，这些金属到瓷玉，自然界的这个植物的，还有古藤啊， 竹子呀， 对 对，包括动物的牛角啊、犀角啊。 刚才我们还讲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白酒，那么在49年之前呢、啊，我们都不叫白酒，都叫烧酒，主要是叫 对， 嗯。然后现在我们整个东亚文化圈，韩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普通还是叫烧酒， 还叫这个， 对， 还叫烧酒。 嗯， 其实他们说的烧酒就是我们说的白酒。这个烧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它是要经过这个加热蒸馏的这么一个阶段， 要烧火。 本身这个烧字，它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喝酒的这么个氛围，特别好。如果你说烧酒跟白酒还真不太一样， 对， 你说我们喝点烧酒吧，特别符合我们节庆的这个氛围， 火 腾腾的，火腾腾的是吧？烧起来， 对，火热的。 所以我们古人我们在想，他用字他是很有经典的哈。 酒文化当中啊，很这个玄妙的一个环节， 对， 啊、 让春节喝酒更有范儿。一家子聚一聚喝喝酒欢度春节是中国人过中国年的习俗。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说说中国的酒和酒文化，让这口酒喝得更有范儿。来看第三道题，西游记里提到过素酒和荤酒，这素酒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A. 蔬菜酿的酒， B. 喝不醉的酒， C. 粗酿的酒，也就是没有经过蒸馏工艺的酒。 刚才这个第三道题主要讲的就是《西游记》里面喝的这个酒哈、啊，这也是梁胖老师应该是非常了解的领域之一了、啊、 这个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本身佛教徒呢是不让喝酒，鲁智深， 嗯， 他喝酒是犯忌的， 喝了酒会倒拔垂杨柳。 那么在《西游记》里面呢，他又能够喝酒，比如说你刚才讲到了素酒，现在我们也很多人都在分析，他这个《西游记》他所谓的这个素酒，他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荤酒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素酒的话呢，大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黄酒之类的；荤酒的话呢，应该是那种已经经过蒸馏之后的，度数相对来说高一点。有人是这样的解释这个，但是还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嗯， 吴承恩在写《西游记》的时候，关于写到喝酒的时候，自己都是前后矛盾的，经常在提说 出家人不喝酒， 出家人不喝酒。碰到这个特殊情况的时候，包括唐僧也出来喝酒。 对， 所以呢，这是个谜，也许是他自己写着写着都忘了。 对， 我们只能这么解释。 对、啊、 可能自己也喜欢喝。 对， 这一章章节是喝完写的。那刚才也说到了另一种酒啊，黄酒啊。我们的今天这个编辑张维是浙江绍兴人 啊、哦，那花雕的故乡啊。 对，这个黄酒和白酒，我们看名字上是颜色不同， 度数不同啊，就是米酒。再一个，主要的话，细的分的话呢，它其实原料的话呢，大米、糯米的居多，也是南方那些朋友的喜欢，因为它度数低呢，好入口，是很顺的， 可当半个饮料来喝。 对对对 对， 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呢，咱们都常说什么状元红啊、女儿红，这怎么讲究呢？就是这家里生了小孩以后啊，买几坛酒， 对， 埋在地下。 存着， 像女儿出嫁的时候呢，挖出来、 嗯、 喝，或者孩子要考上状元了，学业有成了，挖出来，儿子嘛、嗯、也要喝。放了十几年以后，那酒呢，你肯定也好喝呀， 对， 比新酒也好喝嘛，酒是沉的香嘛， 是 老酒更好喝。 可以说从古至今啊，咱们这个喝酒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的脉络里面啊，真的是没有断过。那咱们也经常说有一个说法，说好的酒有一个好处是喝多了第二天也不上头。 是的 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哈。 对， 那这个刘秘书长这个介绍一下，在喝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第一的话，咱们喝好酒，纯粮酿造的。第二个的话呢，喝酒的话呢，适量适量，过量以后过犹不及，那就容易会醉， 会死。 那个就微醺状态最好， 对， 别过了，过了以后就不舒服了。 是，适度喝酒，千万别伤身啊。另外呢，您在喝酒的时候啊，也欢迎您继续多了解这个喝酒背后蕴含的这个历史故事啊，以及它这个文化背景。这样的话，也能让咱们的喝酒更有趣、更有范儿、 嗯。 那今天节目的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在这个非常愉快的这个聊天氛围当中啊，也是。很遗憾啊，咱们在这儿不能喝酒。 是的 、嗯、那也是再次感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酒的这个宝贵的知识和这个经验啊，再次感谢二位老师。 好， 谢谢、 哎、嗯， 让春节喝酒更有范儿。一家子聚一聚喝喝酒欢度春节是中国人过中国年的习俗。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说说中国的酒和酒文化，让这口酒喝得更有范儿。《西游记》里提到了素酒和荤酒， 明朝已经出现了像今天一样经蒸馏工艺的高度白酒了。这样的酒味道香醇，酒精度比较高，容易喝醉。和尚如果喝这种酒容易醉，而醉酒是破戒，就是跟吃荤一样，所以呢叫荤酒。而素酒呢，就是粗酿的酒，它没有经过蒸馏工艺，只是简单的把酒糟滤除，余下浑浊的酒水放到锅里煮开，以使酒不会变质。这种粗酿的酒度数极低，不容易喝醉，所以叫素酒。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 好的，最后我们这第三道题的答案啊，就是 C， 就是在《西游记》里啊，和尚们喝的酒呢是粗酿的酒，没有经过蒸馏的这道工艺，度数很低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文学作品当中啊，应该是不算破戒的。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呢？不管怎样，还是今天的节目也是聊了这个大家在过年当中经常喝酒的这个一个。我们平常的活动也是非常的有趣啊，希望大家以后呢在喝酒当中也是越喝越健康，越喝越有范儿。那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的精彩内容，我们为您准备了怎样的故事。从4000多年前开始，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跟税收紧密相关。每个人从小都会学到一句话，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国税收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有哪些重要的文物记录了税务背后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带你一起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去了解税务历史。 梦。